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即是我哋好多议员都鍾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係咪？咁然后呢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呢，就係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嗱，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我系民选议员。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讲咗好耐㗎啦，就係问佢几时死嘅。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呢，呢个有几多个，係咪喺个扶贫小组里面梗系多啦。你点会听得入佢哋嘅说话啫？所以你由头至尾，第一就是认屎认屁，政府做了几多嘢？政府喺嗰个 玉敏耳坛搞事佬，经典重播，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放金？ 在这个耶这个即是印尼的巴厘岛开完这个 G20 之后呢，跟住呢在这个曼谷呢，泰国的曼谷呢，就有这个即是APEC 啊的召开，这个都是每年的重头戏来的。那么 G20 呢就20个即是强国啦，你可以讲是吧，占了全世界的生产总值80%的20个国家的领袖啊。当然这些会都是行礼如仪的，那么当然最受注目的就是拜登和这个习近平，就是美国总统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就开了3个小时的会，那么大家就关心这个美中关系呢会不会经过这一次两个就是相见欢相识10几年的老朋友老相识啊，是不是老相好就不知道了，现在很明显就不是了，是不是？那我说这个微笑外交是吧，就是就下回分解啦，系嘛？大家系咪即系真系啊？会和好如初咁啊？就下回分解，系嘛？咁今次咧，习近平咧去完呢个 G20，跟住咧就去即系亚太经合会议啊 APEC。咁我哋留意到咧，即系有啲传媒又好即系喺呢啲咁嘅地方话讲啊，即系讲嘢嘅，即系略，即系嗰啲国家谈话嘅内容或者开会个议程啊，其实好多人都冇乜兴趣嘅，除非即系有啲重大嘅决定啊，多数咧就系即系喂大家度 social 嘅啫嘛，讲句难听啲系咪？呢个外交场合啫，呢个外交场合，呢啲外交场合行礼如仪嘅啫啊。咁就出現咗一個畫面咧，就話呢個即係 APEC 2022咧出現咗個畫面咧，就係習近平參加呢個峰會，即係參加完 G20 峰會之後咧，就即係琴日啦，即係17号就去到泰國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咁去到喺泰國嘅時候就發生一段小插曲，就泰國總理巴育咧進行歡迎呢個習近平嘅儀式嘅時候啊，巴育意外被習近平拒絕握手，場面就一度尷尬。嗱，呢個係主辦國嘅，即係政府最高領導人，係嘛？咁佢伸隻手落嚟，即係伸隻手出嚟同佢握手，咁佢就唔睬佢。咁有段影片嘅，咁現場影片就睇到咧，當時巴育夫婦以主辦國東道主嘅身份歡迎習近平夫婦。咁合影之後咧，呢個巴育伸手就想向習近平握手，但係習近平點咗頭之後行，跟住就行咗去啦。咁啊，尷尬之手就停咗，即係啊一兩秒啦，係咪？咁個鏡頭都拍到咧，即係呢個巴育咧表情就好尷尬，咁摸下個鼻之後就跟住個老婆離開舞台。咁但係喺今日咧，即係18号嘅開幕禮裏面咧，就巴育再次喺台上歡迎各國領袖。呢次咧，巴育同即係呢個習近平就有同佢握手。咁呢啲其實都好小事嘅。咁我呢一次個標題咩咧？由 G20 啊到呢、这、一個APEC 集低皮危一切嗰條題整咗出嚟俾人睇下先，講四字詞啊，所恥者何？與會國家領袖開足眼界上了一課啊！呢條題啊，即係呢個呢字。咁啊，咩叫皮危一切咧？係嘛？嗰、那個皮字又可以廣東話讀個啤字噶啦，你做咩啤住我？我啤住，你做咩啤住我？皮危一切的意思是什么呢？即是说你看不起人，很简单。 如果你查成语，你讲如果其实我做说文解字这个平衡一切开始拿出来讲嘅，讲嘅集体今次喺呢个 G20 同 APEC 嗰个表现系咪？上面我讲话佢我自为王，你喺中国我自为王就好啦。你去到呢啲咁嘅即系喂国际领袖云集嘅呢啲咁嘅场合，你都喺度我自为王，系咪？咁皮危一切嘅意思就系话你睇唔起人，睇唔起任何人，系咪？非常高傲。佢唯一系笑口噬噬笑到好开心嗰个咧，就系同拜登。咁就即系话咧，佢嗰个意底浓结啊，叫你我哋叫做喺个意识形态里边，系咪？就系、是、喂。点解嗰个先系同我平起平坐嘅，系嘛？全世界就呢两个国家最大噶啦，系嘛？平起平坐嘅就笑容可掬，点解对其他人黑口烂面咁奸？即系你明唔明啊？系好乞人憎嘅，老实讲，好冇礼貌。咁呢个就系叫做皮危一切。嗱，有一个中国好出名嘅作家叫季羡林，佢曾经讲过咧，即系话。佢话咧，佢讲咩咧？佢大概意思就话讲皮危一切啊！佢啲外国人咧，啊，即系啲外国人啊，赞中国人有两只眼，咁啊沾沾自喜，即系讲嗰啲嘢咧，好得人憎嘅，叫皮危一切，系咪？咁其实呢个皮危一切就系你话你睇唔起任何人咁解啫嘛。咁佢咪皮危一切？咁凭咩咧？我话所恃者何？你凭咩咧？凭咩你可以皮危一切？做咗十年两任系嘛？党政军一把爪嘅独裁者，仲要继续做第三任，做到你瓜老衬为止，要学毛泽东。毛泽东系做到1976年9月9日钉盖为止，系咪？由1949年到1979年，唔系1976年，你计下系咪？27年嘅时间，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系咪？1949年到佢瓜老衬嘅1976年9月9日，27年。即系我喺呢度可以写爆弹，当然27年后咧，我可能瓜咗老衬都未定，系嘛？即系唔系即系再过而家佢做咗10年啦，再过17年咁我瓜咗老衬啦，系咪？咁佢做唔做到好似毛泽东咁，即係由而家开始计啊，即係做多17年啦，你估。佢呀今年70㗎啦，做多17年呢就86、87㗎啦，大佬。即係呢个世界唔係好似毛泽东当年所讲人定胜天，个天係最大，天係会收你嘅，大佬，係咪？你人你会老㗎嘛，啲机器会坏㗎嘛，係咪？咁即系你可以继续咁样做落去，咁冇可能。但系你而家系皮危一切个大地在我脚下，咁你又冇毛泽东嗰种霸气。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系咪？你个心元春系咪？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要啫。咪秦王汉武，即系略输文采。唐宗宋祖就稍逊风骚。系咪？成吉思汗就只识弯弓射大雕，系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喂，秦始皇、汉武帝，啊，秦王、汉武，系嘛？唐宗宋祖、唐太宗、宋太祖，系嘛？甚至成吉思汗，哇，横跨欧亚两洲，屌你啫，都系我最叻，系嘛？咁你有冇毛泽东嗰种霸气？同埋學問先，係咪？所以即係我哋讀歷史咧，就即係好多感悟嘅，係嘛？好啦，你今次喺呢一個當然啦，即係點解咁多領袖要同佢傾咧？係咪啊？藉住呢一個即係 G20 同埋呢一個APEC 好多咁啊，大家就近喂喺度開會，梗係要開即係嗰啲啊國與國之間嗰啲所謂高峰會啦，係咪？咁所以琴日晏晝咁啊，琴日晏晝。其實就APEC 開會之前一日係嘛，今日先係正式開嘅，咁就同呢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啊，晏晝就即係喺泰國曼谷舉行高峰會談。 咁呢個習近平同岸田，即係岸田呢一次嘅即係會談咧，係日本同中國啊，即係隔咗三年之後再度舉行嘅領袖高峰會。咁啊，即係三年前咧就係同呢一個即係安倍晋三啊。咁啊，時隔三年之後咧就再開一次領袖高峰會，就喺呢一個APEC。但事實上中日嘅關係係好惡劣嘅嚇。咁尤其是即係安倍晋三再生之前啊，即係佢對中國咧，即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嘅中國係非常之不友善嘅，呢個就好明顯嘅啊。咁喺呢一個咁嘅所謂中日兩個領袖嗰個會談裏邊咧，咁啊日本都有提到呢一個釣魚台啦，啊即係佢哋叫尖閣諸島同埋台海和平嘅問題。其實釣魚台問題咧有一個歷史問題嚟嘅 ，OK？ 習近即係呢個鄧小平都話。喂，各自爭議，共同開發呢八個字係嘛？咁其實直到今時為止，你只不過大家喺度宣示主權係嘛？咁但係真正邊個擁有主權咧？喂，日本嘅自衛隊可以喺附近，日本啲人又可以上去，上邊又有日本人擺嘅燈塔，屌咧你啊乜春都冇係嘛？咁你？夠吉屎嘅你就話大佬出軍艦去佔領釣魚台咪得咯，係咪收復國土係嘛？咁其實而家都仲仍然停留喺即係鄧小平時代嗰個所謂各自爭議共同開發㗎，係嘛？咁但係喺台海問題上邊咧，咁就唔同啦，因為你日本喺度説三道四，習近平就梗係要教訓你啦，所以即係喺台海問題上邊，就習近平嘅措辭咧就明顯強硬好多，係嘛？咁咧，岸田就同呢一個習近平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嘅重要性，咁啊，咁即係安倍晋三喺死之前話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啊，都好串嘅，係咪？咁即係大陸就梗係即係中國大陸梗係受唔到呢啲即係啊，即係對日本仔仇日本咁啊咁囂張咁啊，咁所以喺呢個所謂台海問題上邊咧，當然即係個立場就即係比較強硬啲啦，就唔接受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嘅啊。咁啊，另外台灣問題涉及中日兩國嘅歷史問題同政治基礎問題，咁啊提醒呢一個岸田一定要遵守中日兩國嘅一貫立場啊，即係咁樣重信守諾嗱。呢個就個中日領袖高峰會唔係。咁其實喺呢個 APEC 裏邊咧，其他嗰啲國家咧都會借呢個機會去接近呢一位即係嚇。已經稱帝的習近平，嗱呢個係政治現實嚟嘅，國際政治就係、是、又係中國人嗰句説話：勢傾則絕，利窮則散。而家形勢俾人個形勢就係、是、嗱，你習近平就係、是、我自為王，係嘛？咁跟住落嚟，喂，咁你其他國家一定係要同佢傾㗎啦，係咪變咗咁樣？所以佢而家咪自信心極度爆棚，就係、是、咁樣，然後疲危一切。咁但係呢個喺外交上邊咧係唔係好事嚟？咁啊，絕對不是好事。當然你講嚟講去都係三幅被嗰幾樣嘢，但係有好多實質嘅問題，國與國之間有好多實質嘅問題係需要解決嘅。除咗國與國之間嘅實質問題，仲有成個國際社會或者地緣政治。譬如你台灣問題就是一個地緣政治。台灣本身固然即係、就是、台灣即係、就是、朝野對台灣個安全當然係非常之關注。或者他們要捍衛這個中華民國的主權，但是在地緣政治裏面它是一個火藥庫來的，是嗎？就不單止是說你中國所說的我們是中國的內部問題我們自己解決，是嗎？因為如果台海發生這個即是軍事危機的話，是嗎？那這個就必然影響到其他的國家的，所以這個是一個即是都幾即係好 critical 嘅問題嚟嘅啊，因為地緣政治啊，就唔係淨係你國與國之間啊個關係，或者國與國之間嘅事情解決咗就 OK 啦，唔係嘅，即係等於中美關係都係咁樣啫嘛，係咪？好，休息一陣。